六月二十一号骚动音乐。 哇，你使唔使走晒音咁样？ 走晒音你先听到我讲嘢。 星期几啊？ 今日星期一， 星期一啊嘛。呢个 weekend 过成点啊？父亲节喂。 系啦，因为我阿爸嘅生日同父亲节每年都系即系黐住咁滞嘅。 哦，系啊， 即系前后几日嚟嘅。 OK OK， 咁所以通常就 一次过庆祝晒， 一次过庆祝晒啦。 你啊正啦。 咁而我呢啲不孝子唔系即刻即刻即系将你啱啱讲嗰样嘢推到咗，并不是孝顺仔，而系不孝子。 唔系我孝顺仔嘅意思系话你一次过庆祝晒两样嘢，咁花功夫咁辛苦，你仲唔系孝顺仔啊？ 哦、反翻嚟嘅，因为我想讲话自己不孝子系在于平时就系、是、即系屋企酒店咁啦，即系即系瞓觉啫，瞓醒就出去啦。真系要去到呢啲大时大节。你讲即系新年啊、圣诞或者父亲节、母亲节或者屋企人生日 啊， 先至会喺屋企蒲头耐啲，同埋会喺个厅度出现，同埋会大家倾偈。 讲得好悲伤啊！呢个故仔 其实系好悲伤。而家谂翻转头系悲伤嘅。咁就有倾下偈啦，咁样。咁、我发现而家同我爸爸倾偈嘅 topic 都几有趣， 系 就系倾工作上嘅嘢。 哦。竟然啊！ 而个工作上仲要唔系我工作上， 系佢 工作上嘅嘢。 点解咧？因为你想了解多啲唔同行业系点样运作嘅咁样。 因为佢其实都退咗休嘅，咁、 哦、 但系退休后嘅生活，咁佢都会有一啲想运用翻以前做嘢嘅经验、 哦， 可以你当好似一个顾问又好啦， 哦、 或者一个点样样嘅。 哦 okay, okay. 导师又好，点样去将佢去教其他人嘢？因为其实喺佢退休之前，我哋屋企都有即系、就是、一家四口坐低食饭，都有倾偈嘅，即系都问啊，你退休之后谂住点啊？咁会唔会谂住之后都有啲咩细艺？因为最担心就系其实退咗休之后 闷啊， 唔知道做啲乜嘢啊嘛。 系 咁，当然 你陪多啲佢咯。 呢、這个就系个难度啦，因为我同我妹咧都冇乜时间陪佢。咁我妈又对咗佢几廿年啦，即系如果佢冇乜细艺咧，就好出事噶啦。 即系通常咧，啲阿爸咧幻想自己退休生活好理想，就系咧即系攞住支鱼竿带埋对仔女去出下海。海钓啊、鱼啊、打下麻雀，但系原来最后个仔咧通常都系唔得闲嘅。 最后意思系自己带住支鱼竿出去钓鱼啦， 老人鱼海啊变咗。 系咁而家佢退休生活就即系多姿多彩，因为佢有好多兴趣，真系付诸实行啦。佢自己有一个 plan 嘅。咁、哦、而其中一样就系即系佢谂住点样将佢过往工作上嘅经验可以用得着。 OK。 咁但系因为自己去搞噶啦嘛，或者搵埋啲朋友一齐，唔、嗯、再好似以前有得喺一间公司里边。即叫做打工，咁有晒成个好完善嘅制度咁去处理，咁所以啲嘢由零开始。咁而喺屋企里边，所谓由零开始去做自己工作嘅人，最贴近嗰个就系我啦。因为而家做嘅虽然有做电台，咁但系其他出边嘅嘢啊，自己个 career 自己由零去 plan 咁啦嘛。唔似一啲专业人士，佢有一个好完善嘅一个制度，好完整嘅 career path， 你跟住行就得噶啦嘛。 啊， 咁所以佢就好需要。我啲人咧，谂一啲嘅嘢俾佢去试，系试系啦。咁跟住我之前又讲过系一啲嘅 plan 俾佢嘅，我话即系例如系将你嘅经验按住而家啲时事，会唔会写一啲嘅文章 ？OK OK， 咁样咧，或者可能你揾一啲地方会唔会有专栏咧？因为嗰啲佢嗰啲专业性嘅嘢，唔系一般人有噶嘛。 哦，爸爸都系一个文人嚟嘅，咁样 佢都中意写嘢噶。 哦， 系我话佢前排唔知自己写一首诗，跟住喺啲星期六嘅就 send 咗啲 WhatsApp group 度啊。 唔怪之得个仔都咁中意写诗啦，成日写埋嗰啲打油诗送俾人， 送俾歌手啊。 系咯。 佢端午节咯，咪写咗啲诗，个大致内容就系、是，其实端午节嘅起源咧，就好似个节目咁讲啊，系屈原嘅过身啊，咁样，其实唔系一件咁开心嘅事，跟住点解会大家会咁开心嘅咧？咁样， 哦、 即系 send 去嗰啲同事嘅，即系旧同事 group 嗰度咧，即系私应度啊嘛，又雅兴啊，系啦，跟住俾人串。 串咩先？串佢，串佢，做咩唔开心得噶？咁样啊？ 咁开心嘅日子，何必要咁讲呢、 哦、 即系譬如佢会讲嘅圣诞节咁啦，即系嗰啲都系噶嘛。即系始终都牵涉到可能嗰个背景嘅故事， 系同埋啲宗教信仰 好多嘢，即系都唔系全部都系开心嘢啦。何必要扫大家兴呢？大家知咪得咯。哦、即系佢俾人。就咁串咗下啦。 OK OK， 咁我又会自己写下嘢，咁、所以我就提议佢，不如将佢自己识嘅嘢化成文字，可能出一啲嘅 post， 等人哋了解，或者佢主动去搵一啲专栏咁啦。 帮佢开一个嗰啲blog 咁样都得噶。 咁但系因为咧，佢同我讲话佢嘅对象想系啲年青人啊， 系你啦，好似你咁咯。 即系我呢啲啊。 系咯系咯， 你知 帮佢开个 I G 啊？ 你知要同年青人啊继续倾落去嘅话咧，你要揾啱平台啊，先有得同你继续倾。 咁一定要喺港台， 系啊，一定要喺港台啦，先可以同你继续倾咁样啊嘛。咁但系出嚟谂住开 Facebook， 跟住我同佢讲话，如果你想揾年青人嘅话咧，就唔系用 Facebook， 因为年青人已经 用 Facebook 噶啦。 跟住佢就呆一呆啦，哦。原来是咁噶， 咁你有话俾佢听，而家年轻人系用啲咩？ 我年轻人会用 I G 咯， 佢知唔知咩 I G 啊？ 佢知嘅，但佢真系 好叻噶啦， 但佢唔用嘅。 OK， 我妈就会用 I G 嚟睇佢个仔嘅嘢嘅。 哦，哇，你父母都叻嘅， 都 OK 嘅， 因为我父母都系佢哋首先系冇 Facebook 先噶啦，但系佢哋知咩系 Facebook 啦。咁 I G 我谂佢哋应该唔知噶啦，咁所以你爹哋妈咪都新潮嘅， 系知道下都好， 系啦，都叻噶啦， 有嗰个 app 喺个电话度好劲， 系啊系啊系啊， 咁所以就不断俾意见佢咯。之前咁就啱啱呢个 weekend 食饭嘅时候，即系生日加父亲节饭，咁佢就有即系同我讲阿仔。啊！我真系有听你讲啊！你上次建议嗰样嘢咧，我而家开始做紧啊，真系写紧啲嘢啦咁样，跟住又揾到出边好似有得教班定咩咁样啦， 咁犀利啊！ 系即系识嗰啲旧同事，唔知佢点样 line up 嗰啲嘢啦。 OK OK， 咁我就哦阿爸，好嘢、啊， 你 有啲料到， 你真系呢个语气。 唔系，系啊，咁跟住佢就开始就会再问啦，即系点解话倾个偈系同工作上有关，就系、是、佢开始做咗step one 就系揾到一啲机会翻嚟啦。step two 就系可能佢要做一个 training 嘅时候，咁个 training 嘅内容应该点样做咧？咁佢就真系罗列晒佢嘅目标，譬如系可能有劳资纠纷咁先算啦。咁佢想搞一个 training course 系关于呢啲嘢，咁点做咧？咁我咁不如你试下玩 role play 咯，即系有人饰演劳方，有人饰演资方，有一个咧就饰演中间嘅可能人力资源顾问嗰啲咁。 所以就一定要揾你啦，你就饰演资方。 我系有好多资方，我都估到你噶，眼眨眨，古古惑惑咁 样。咁然后就 即系提议俾佢咯，跟住我就攞翻我之前上 acting class 咁样。我 acting class 有时都系噶，老师就会叫我哋自己发挥。按住可能嗰、那个可能五分钟嘅一个嘅 role play， 咁有个目的嘅，大家都咁，大家就睇里面自己发酵件事点发生啦。我、只不过而家个场景转咗系你有好实在嘅资料咋嘛，即系同一啲劳资嘅关 系 有关嘅。我试下俾佢哋玩咯，咁样。跟住佢话：，哇仔，呢、這个我真系冇谂过。 点啊？ 系啦，跟住就开始又喺度谂啦咁。咁所以倾偈咧就去到啲倾工作嘅，好得意嘅呢一个。 咁你觉唔觉得好得意啊？其实有时咧，去到咧大大下咧，即系父母大大下咧，似翻一个即系细路哥。以前系佢哋教我哋嘢噶嘛，而家咧似好似调翻转咁，有时教翻佢哋嘢咧，那个感觉系好有趣嘅。佢哋好似又有时真系好似好天真烂漫咁样噶。 所以点解话啲人返老还童？点样返老还童啊？就系、是、你个人年纪大啲嘢唔识之后咧，你问翻人转头返老还童。 嗰对咧好天真无邪、水汪汪嘅大眼睛瞪大眼望住阿仔，哇仔你咁叻嘅咁样。 跟住另外一样，除咗就工作上嘅第二样嘢咧，就近排有个 topic 有得倾，就系欧洲国家杯。 哦，你哋两个都中意睇波嘅， 都中意睇，但系、我已经睇得唔多噶啦，佢、 okay. 比我睇得更加少。咁、所以又会出现嗰种返老还童嘅状态咯，就系、是、耶仔啊！咦，而家踢紧咩比赛啊？咦，两队咩嚟噶？咦，系咪有阿斯朗啊？咁样嗰啲咧， 系听到斯朗呢排啊，攞开咗罐可乐、啊。 咦，乜斯朗而家转咗踢葡萄牙队咩？我话佢不嬲都葡萄牙啦。 系OK。但我想问啊，因为而家即系欧国杯好多时候都系夜晚踢噶嘛，咁所以你哋就终于有呢个时间一齐坐喺个厅嗰度睇啦。 系啦，即系因为啱啱 VN 嗰场咁啱直播电视又免费即系直播嘛，咁咪坐喺度睇咗少少咯。咁咁就又有话题倾啦。又系有阵时好衰嘅，即系你。冇话题咧，就算喺屋企都唔知同佢讲咩好， 系， 即系啲不孝子啊，都系嗰句。 终于有一讲下波，但系佢又唔特别睇波嘅时候，佢都知足系咩噶， 系啦，都识睇嘅。 OK。 因为我谂翻转头，其实边个导我睇足球就系我阿爸啦。 哦， 我有印象第一次睇波就系1998年世界杯嘅决赛，巴西对法国，唔系张家辉踢嗰场，而系真系朗拿度踢嗰场。 多咗啦，多咗。 对唔住 ，OK。咁但系嗰阵时系佢去到你睇波，但系佢又后屘系睇得少咗，系 工作嘅原因定系咩原因咧？ 佢都系睇即系嗰啲大赛 哦，即系同我个心态一样，即系一齐去望下个气氛啦。 系啊，即系细个嘅时候系我唔识嘅，咁所以去到我记得嗰一次就系因为系凌晨踢，一次特登瞓听。然后就去到凌晨开波踢决赛，阿 爸就叫醒我，两父子喺屋企，嗰时九八年即系八岁小学，两父子就半夜，你知细个冇可能半夜，就可以 唔 起身噶， 阿妈闹啦， 系啊，我攞到 permit 嗱，阿爸叫我一齐，咁即系可以夜瞓啦，咁就可以一齐睇波，跟住就阿爸介绍俾我。啊！呢、這个咧就朗拿度，呢、這个咧就斯丹咁、哦、样， 即系仲系嗰个五条烟嘅年代系嘛？ 嗰阵时九八世界杯都系嗰班李华道啊嗰堆嚟嘅。咁嗰时细个就佢介绍足球呢一样嘢，但隔咗咁多年之后啦，就系、是、我再去我调转咗个身份咯、 啊。就你话翻俾佢听呢个系边个啦？ 而家啲咩球员啊？系啊，而家踢紧啲乜嘢啊？啲咩 ？C 朗都就系退役噶啦。 系啦，而家佢都唔饮汽水啊，饮水啊， 好健康、啊， 好养生啦、啊，咁样。咁我就係覺得啊，原來呢一啲嘅話題係嗰個身份嘅對調，雖然唔係第一次出現嘅啦，但係隨住你見到佢頭髮越嚟越白咧， 係 即係你知道佢嗰啲歲月嘅痕跡係好明顯。 突然講呢啲嘢咧， 係嘛？估唔到 咧，突咁輕鬆嘅情況底下，你突然咁沉重嘅喂， 係啊，係啊，所以就係當即係歲月痕跡啊，開始明顯嘅時候。角色嘅身份亦都開始對調啦，就腦裏面就會浮現到嗰種阿爸真係老啦嘅呢個 conclusion、 okay。 啊，但係咧，你講咗咁多，即係今個 weekend 同爸爸點樣相處，你有一樣好重要嘅冇講，你點樣同佢慶祝啊？到底 食餐飯咯、 啊，你煮啊？ 唔係買啫嘛， 你請啊？ 系啊， 咁都算你啦， 饭煲俾佢咯， 求其都食餐饭咯，嗌、okay、外卖、啊、大佬。 所以呢一期咧，系一个几好嘅机会俾你同啲屋企人联谊，因为有一啲好好嘅话题可以讲啊。冇错啦，就系、是、啲足球比赛，其实 NBA 季后赛都打紧咧，所以啊，运动啊系一个。几好嘅题目俾你同啲人倾偈噶。 谁可协像情长败得这位美志气不会被原谅，仍难再上，还得逞强，眉头见血当勋章，明明难保，痴心参加这输够必有奖，但我。为那虚无胜仗在乎拐杖，仍卖命的乐场，我是个怕输的人，仍然扮勇敢，前去虽吓人，往后最更缤纷，纯做炮灰的那群，和局大概应吸引，明日或到我翻身，胜利顽强旧基因不会特别扭转运和命，然而我信人的精神能融化最后的冰，我是个怕输的人，仍然扮勇敢，前去虽吓人，往后最更缤纷，想做炮灰的那群，和局大概应吸引。

警方话，去年12月至到今年的6月，集团利用至少21个傀儡户口清洗大约1200万港元的犯罪得益。警方话，集团涉及至少30宗网上情缘骗案，受害人包括2男28女，单一最大损失金额是240万元。警方话，集团运作超过一年，主要招揽有史在香港工作的外佣开设银行户口，指示他们将银行卡和密码交给骨干人士，换取几百至几千元的现金报酬。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大骤雨同雷暴，接近周末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明爱医院对开有意外，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嘅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近盈辉台。咁而家反方向去荃湾近明爱医院一段都系比较车多，龙尾就喺笔架山花园。咁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龙尾盈辉台，反方向嘅车龙排到近笔架山花园。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近油站。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介乎北港至到白沙湾码头一段车多。另外在西贡的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而家近福民路回旋处挤塞，龙尾去到大网仔路近横江村。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清水湾道彩云段因为临时工程，而家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彩云正约室小学一段的慢线是临时封闭，一带比较车多，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同埋沙头角公路启宝云石厂去沙头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不要匆忙转线，要打灯和回头望清楚，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6.9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分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波成啊，好心你啦，你份人唔好咁毒得唔得啊？ 又俾你发现咗添，呢、這个 VN 喺屋企开咗《死亡笔记》嘅动画嚟睇，有啲感受。就活喺呢一个世界，多于一个人嘅话咧，就是、一个群体嘅生活。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去演绎咩为止正义呢回事。 一个个在做住寄生，一次次能残杀定 恨，恐怕我做世界期待美好自答，对自觉萎缩，需要奋斗奋斗替身，需要爱而无法爱人，安慰我受撞痛，其实意中青春，上世未免就会沐浴，为快之不去某日突发的领导，让人间很冷酷。谁仍够拍接触？想跟空着心抱，谁情愿抱黑风？沉溺心窝的归宿，难道心窝的身躯也有归宿？留不低叫病毒，离不开叫孤独。天苍苍，在背暗雨沙，心碎碎，在无数裂缝。将两眼同两耳全部萎缩放大，到真情美好，古怪恶但永远发生，丑怪骂凌晨是爱人，当过去未过去，其实有风刚吹过，可会愿意去暴露？尽管中都市诞下就有的病毒，连神经都会好。想跟空着散步，谁情愿抱黑风？寻觅心窝的归宿，难道心窝的身躯也有归宿？留不低叫病毒，离不开叫孤独。 听过泳儿的派台作品，歌曲名字叫做《孤独》。在《死亡笔记》里面呢，就是这个夜神月的角色，就要肃清这个世界所有的罪恶，寻找属于他自己心目中的正义。正义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开始沉沦，大家才更加越要打开屋企的窗，望清楚个世界发生什么事。 坐入里面变做雪花，摊开晚饭吃入里面变做煮鸭，翻开皮肉钻入里面发现我问那是你吗？不想说话也就决定说话太惨，欣赏美丽却又接受美丽太难，总之某日躺着对面发现你家，这是我吧。 止被揭开，是这些是那些，能统统放开好吗？伸手碰到爱吗？下半生再展开，大意识被揭开，是眼睛是眼睛，让春风刮开好吗？在心中的不知处拥抱吧，就算很多不测，时候就到很多伤痕，留住我终走，留住我吹拂，全部是 嚟自周耀辉，你留念呢一个企划嚟到第六首，亦都最后一首，同样都系由周耀辉填词啦。咁啊，作曲都有 Sophie 唱嘅，都系佢。今次揾嚟编曲嘅朋友系一位新嘅名字，叫做黄少翁。作品名称叫做《开窗》，唔知道打开窗你望到嘅画面系点呢？ 各位乘客，根据安全条例，所有手提行李都必须放在前面的座椅下或者行李柜内。任何物件如因体积或重量不能够存放在上述位置，请联络机中服务员。请小心打开行李柜，避免物件跌下。多谢。 有呢一首嚟自本地嘅一个跨媒介嘅组合，叫做圆圆，有佢哋嘅派头作品叫做 W to Hong Kong， 亦即系 Welcome to Hong Kong。 Items and tables are stowed. Seat bags are in the takeoff position and your seat belt is fastened. 咁嚟形容呢首歌，究竟一个地方嘅未来会进化成点样样呢？我个人就负面啲嘅，我画面中系差啲嘅嘢嘅。 想见我姨妈，想讲都变哑，昨天 机转转吧。 首系由一对本地二人电影组合叫 Circle 所 remix 嘅版本啊，佢哋称为 XERCLE。陈伟璇呢一首《本日终了》Circle Remix， 咁啊，音乐性上面嘅未来咧，都系我就抱正面啲嘅，因为大家都试紧一啲新嘅玩法。接住落嚟呢位朋友生日派台作品都系佢未试过嘅曲风嚟嘅，应该系嘅名字系叶巧林。 乌黑赤膊挽留，身体四肢屈曲，五官都转，赤色筋膜发光。 面对欲望，记每次教训。扶助我吧，我想翻制走，我想把你驯化，别怕，让我驯化，帮我为明日而战吧。 嘅生日派来作品叫《怪物括弧深受 version》，继续揾嚟佢嘅好朋友波多野预计一起合作做呢一首歌嘅。 点钟新闻前听过 Saran 嘅派头作品，歌名叫做《猛鬼街》。 到听日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嘅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大骤雨同雷暴，接近周末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啊！交通意外喺呈祥道啊，九龙呈祥道去观塘明爱医院对开，因为有意外啦，塞到马嘉烈医院嘅。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明爱医院对开，因为有意外啊，龙尾排到马嘉烈医院。而反方向咧去荃湾都系多车嘅，龙尾就近北假山花园，咁啊塞紧车嘅朋友咧要忍耐一下。仲有就系呢个观塘绕道啊，去将军澳方向。丽港城对开的慢线就有坏车阻路的，龙尾就去到九龙湾近住 Mega Box 的。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丽港城对开慢线，因为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九龙湾近 Mega Box。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万善湾仔之路的龙尾就分别去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在芜湖街，渡船街过海龙尾就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龙尾近映月台，龙翔道的龙尾就排到钻石山，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暂时是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少少，将军澳隧道去九龙观塘方向龙尾近住电话机楼。其他路面交通情况，咁九龙尖沙咀的加兰围因为有啲紧急维修啊，暂时加兰围就不能够通车噶啦，咁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清水湾道近住这个彩云圣若瑟小学对开嗰段慢线咧有啲紧急维修噶，去西贡方向就慢线受阻啦，所以都比较多车。新界方面，而家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多车啊，去上水粉岭方向咁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至到美林村段是慢车的。西贡普通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而家交通都是繁忙啦，而西贡公路呢去西贡方向近住北港至到白沙湾段现时都是多车。石荫的童子街部分路段爆了水管，咁近住石荫商场对开嗰段咧封咗路嘅，唔可以通车。咁本来经嗰度嘅巴士线咧要改道行驶啦。安全车速报告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同埋沙头角公路启宝云石厂去沙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爷爷啊，爷爷啊，啲嘢越嚟越贵，系好定系唔好啊？ 啲嘢越嚟越贵，就梗系唔好啦。 咁点解你成日要祝人年生贵子嘅？你应该要话祝人年生平子啊嘛。爷爷啊，爷爷啊，咩叫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有问题唔识答，有问题唔想答，不如开香港电台第二台俾佢听《风骚爆人》啊，因为你只会听到佢不停咁样。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法官大人，冇人反对嘅啦 ，Go Go Go Go Go！ 外间很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任他怎讲，只要与你持续热吻，要放冷枪，要炮轰，我们就更爱，谁又不忿 ？Yeah yeah！ 外间冰封，所以我对你才着紧。 间释放我这狂热内心，情缘如夜色找到解答，我爱你已开始变成人，让我的爱惹起公愤。 MC 的新歌是一首简单直接的 R&B 情歌来的，讲一个男生对心仪的女仔勇敢表白，就算旁人反对都阻止不到他想要开始这段恋爱的决心。 谈琴爱如理性出发会被蚕食， 作曲 J 风 Cameron Brani 填词陈永谦，编曲波多野预计，监制舒文。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MC 张天赋反对无效。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我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k，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边位？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吓， 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恭喜你上榜啊！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六点十一分， 好紧张啊！今个星期又要揭晓啦。 系啊，打电话俾咧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上网单位嘅。咁啊，最新一期我哋都 po 咗我哋嘅社交媒体，大家可以上下今个礼拜嘅二十位有边二十首歌咧，有啲咩嘅单位咧咁样。咁我哋会喺呢半个钟头拣两个单位，大家恭喜佢嘅。而家先嚟第一个单位。喂？喂，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嗨嗨，你好啊，曾比特。 喂，嗨 嗨，听唔听到我哋啊？听唔听到我哋把声啊？ 我梗系听到你哋啦。 听唔听到个烟花啊？好靓，好灿烂啊！ 系、哦，喂后边。 我哋跌咗成秒喎，啱啱 跌咗成秒。我心咁听紧呢个烟花声喺边度？ 哇！我哋打通呢个电话，第一个电话咧就系俾啊今年嘅新人邱 邱比特啊 个 friend 曾比特， 下次就打俾不比特啊。 系啊 ，Mike 啊，你好啊， 嗨，你哋好嘛？ 知唔知点解我要打俾你啊？我哋。 我唔知喎、 啊，好神好神秘啊！ 就系因为啊，你第二首嘅派头歌啦，嚟到我不是丘比特啊，呢个礼拜新上榜第十八位啊，所以打嚟恭喜你嘅， 上得好快啊，耶！ 多谢你哋啊，好感动啊！ 第二次即系第二首派台作品啦、啊，即系个感觉有冇开始已经好似唉惯咗啦，上亲唔系派亲歌都有噶啦，有冇呢种感觉噶啦？已经开始会。 冇，其实我觉得每次可以上榜都对我嚟讲系个好好 surprise 嚟嘅，因为我其实 我自己咁梗系希望可以啦，咁但系其实呢样嘢系点讲咧，我好难控制噶嘛，系咪先？咁其实我就只可以就系尽力做好自己，唱好呢首歌， 咁所以对于大家嘅喜爱，我系其实系好开心嘅，真系。 嗯，有冇身边嘅人有压力俾你噶？即系嗰种压力系可能系一个好嘅方向嘅，即系觉得哦，你出第二首嘅歌啦，今年咁跟住上一首成绩好好啊，等等就叫你加油。但系呢一种正面嘅支持，某程度上可以成为一种压力噶嘛？ 系啊， 你自己有冇噶？ 都有嘅，即系但系我自己就谂，其实大家即系当然好为我开心啦，但系我自己又即系好，我唔系特别去好 又 想一个殊荣喺度，咁所以其实即系我觉得上到榜已经好好啦，系一个 bonus 嚟嘅，即系对我嚟讲所有嘢都系，因为我自己即系 even 获得呢一个机会对我嚟讲都系一个 bonus 嚟嘅，咁所以其实我呢一个嘅每一日，其实我系。 都系 bonus， 我成为歌手每一日都系一个好大 bonus， 都系一个好嘅一日咯，好恩赐嘅一日咯。 咁啊，连续两只歌咧，我哋都听得到，即系曾比特系用一个爱情下把王嘅身份去示人啦。咁而家两首歌都好受欢迎咯，咁啊唔应该再系爱情下把王嚟，应该好杀食噶啦。 我要去翻上把， 系啦，你要去翻上把啦，可以。 嗱，咁我哋都准备咗几句嘅嘢送俾你嘅，今次都。 系 啊，你啊四句啱揾嘢啦，你啦， 嚟啦， 我先啊， 你先啦，好啊。 今年新人曾比特 新歌嚟到第二 plus， 只手包扎有秘密， 呼应神话丘比特啊。 哦，好好啊，呢、這个好中意啊。 系啊，可以将。所以摆晒佢， 好有彩蛋啊！我哋隐藏咗好多彩蛋喺呢一个 四句说话里边， 系啦。 嗰、那个只手包扎有秘密，即系个 M V 里边你所饰演嘅嗰个角色只手包扎咗啦。 到底你做咗咩事情，只手要包扎成咁咧？你只手 交俾你，即系讲呢一样。 好啊，好好啊，好开心你哋，即系讲呢个其实，即系呢个其实系一个。同丘比特嘅故事好有关，咁喺 MV 入面就係我去救 Angela 啦，係啦，咁好开心可以英雄救美啦。 係又再讲啦佢。 即係又示威 啦。喂呀 都冇咩啦，係揽过下 Angela 啫。 係啦，冇咩嘅咁啊。 啲笑囉，揽过下。咁就去救佢呢，咁就整亲隻手，咁同样都係左手啦。咁、其实喺丘比特呢个故事入面呢，咁佢见到美神维纳斯个佢见到蔡基呢个公主啊，咁其实佢对佢就一眼就倾情，咁所以咧俾佢嘅美貌咧有少少就吸引咗，咁当佢射佢箭嘅时候就唔小心戒伤咗自己嘅手，咁佢亦同样都系左手，咁所以咧呢个 MV 其实当下就系讲紧同一个伤口，大家都系即系因为爱而 有嘅， 令到自己受咗伤嘅嗰种感觉，但系同时间就系、既然丘比特受咗伤，但系佢可以同自己。喜欢的女孩子一起，但是我就不行 咯。哦，原来是这样的。我即最初还以为是揽完 Angela 之后啊，回到她的手啊，整手都是汗、所以包住她。 我以为是啲男同事，你边只手揽会拿出嚟嘅？ 系啦，咁样样添。 可能我揽完 Angela， 跟住唔想洗手， 系 包住。 即原来是有一个神话故事喺里边嘅， 咁啊令到嗰个伤口位置出现得就有意思咁样样。 嗯， 系啊系，呢个哇呢个一个好大彩蛋嚟。 嗯，系，所以大家睇呢一首《我不是丘比特》呢首个 M V 嘅时候，可以再留意一下啱啱讲嘅个位，你就知道佢安排咗呢一样嘢啦。咁同埋嗰个古仔点样呼应翻咧？咁样咁啊，所以之后啦，之后我哋亦都会有阿 Mac 咧详细再介绍啊呢一首歌嘅，我哋苏音乐嘅访问。 冇错，咁啊，继续加油啊，咪 预祝你首歌成功啊，系啦，继续好成绩啊， 多 谢你今日， 下次见你， 拜 拜 拜拜。 人藏向爱得一颗眼里得不到一个身份，凡人没有爱看似低一等级，只笑叫做光棍，回音唯有一等再等，我庆幸明日机会来临，神迹总可以等，神明做了我应该也制造多一位给我关心， 神明做了我，这个装饰品都总有个被吸引，寻找神圣的小女神。那一晚，缘分总没下文，唯有多点勇敢。始终必须接受，未到我便未到我，信彩蛋最美海。再拼命爱别人，都别人也推开，试过还是精彩。先天不足，努力地灌溉，落力灌溉，至少参加比赛，无权利要别人爱，能维护我的所爱。出线上了岸，仿佛只得我空等。旁人怀过我，个个都公审，都总有对象相衬。诚恳赢会是重伤，心心不忿。即使太笨，即管信任，不管满布挫折感，始终必须。就未到我便未到我，信彩蛋最美海。再拼命爱别人，到别人也推开，试过还是精彩。先天不足，努力被灌溉，落力灌溉，至少参加比赛，无权利要别人爱，能维护我的所爱。 听下呢一首咧，系啊，今年嘅男新人，佢叫做曾比特阿 Mike 嘅，有佢嘅第二首派台作品啊，亦都再次登上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新上榜第十八位，有呢首叫做《我不是丘比特》嘅。好啦，咁我哋争取时间呢个时候啊，就会打俾第二个单位恭喜佢哋啦。唔知佢哋而家得唔得？听讲好似忙紧啊，佢哋。 系边个咧？ 嗨， 喂，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Hello, 你哋啊。 燕花 声 ，Hello， 嗨，你听唔听到烟花声啊？ 好似有听到， 你听唔听到啲喝彩声添啊？ 有好似有， 冇啊系嘛？迟啲开 show 有啊。 喂，我哋第二个电话打俾嘅咧就有 Percy 啊 ，Sandy 同 Stephen 啊 ，Hi，Hello， 系啊，我哋打呢个通电话俾你咧，好多嘢恭喜你哋嘅。咁首先要恭喜就系你哋嘅新派流歌《孤独之塔》咧新上榜，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啊！ 好嘢，多 谢。喜事重重，你播得好 多啊！吓，唔止我噶，唔止我噶，我哋呢度唔可以咁样讲噶，所有 DJ 都有播。 我哋都会好平均咁样去播，同埋支持香港嘅乐坛。 系啊， 系啦， 好嘢，支持嘢。 最好就系百花齐放啦。 啱啊！ 而另一样咧，就系、是、要恭喜你哋啦，同埋预祝你哋即系 good show 嘅， yeah. 因为嚟紧呢个星期嚟都会有 show 啦，同许廷铿啦咁样。 系啊， 而家系咪彩排紧？ 啱啱彩排完， 彩排出道，啱啱即系拜拜咁 样 咯。 哦，而家嘅状态即系准备成如何啊？系 良好， 良好啊嘛， 系系系。 嗱咁啊，进度良好就好啦，因为我哋准备咗啲嘢咧，送俾你两个嘅。 好，我讲第一句。 系啊，平时你想我咪送卷轴俾你哋嘅。 系咯。 系啊，而家打电话嘅话，我哋会送首诗俾你哋噶。 听实啦。 系啦。 好。 Percy， 再嚟我哋 嚟 住。Percy 唱《孤独之塔》， 女主角有长头发。 Stephen Sandy 特别夹， 开 show 记住剪指甲。 剪指甲，我好中意剪指甲啊！ 吓，点解？因为我哋纠结咗好耐，剪指甲呢句会唔会太无聊啊？ 唔系，因为剪指甲对一个 musician 嚟讲系好重要。 系啊，如果唔系夹唔到啲， 我唔系乱作嘅波成， 系咪真系真系有影响？哦，系啊， 系 啊。如果真系太长的话，会有咩影响噶？其实 唔舒服啦，同埋有啲嘢夹唔到咯。 同埋会整花布琴咯。 同埋撳落去會嘎嘎聲，咯咯咯咯咯咁樣。 係啦係啦， 哦， 都邊個聲響會發生咗？ 哦，仲有啲咩㗎？有冇啲即係叫做即易容上嘅嘢 ？For show 嘅話，除咗指甲之外，嗰啲可能都要 ready 一下，等咁演出嘅時候會好啲咁樣㗎。 要 full mask 啦，如果唔係化妝會爆粗。 哦，Stephen full mask 係嘛？ 系啊，一定系 都敷啦，系敷啦。 应该开 show 最忙就系敷 mask 啦，整头发啦，去揀衫咯，最主要系呢啲咯。 系啊，其他嗰啲都系。 因为即系弹嘢嗰啲，平时都弹到熟晒啦，我谂。 咁系啦，咁 系今次唔同啲，因为有佢哋喺一齐嘛，咁所以又真系又多咗啲学习嘅，但系好好玩嘅。 嗯， 有冇啲少少可以 share 下？即系而家可能 rehearsal 同许廷铿夹咗一段时间，嗰种好玩嘅地方喺边度咧？ 剧透少少啊！ 好似一个乐队咁样，即系新乐队一齐夹咯，即系好多嘢都好新鲜，同埋就唔似系好似即系 cover 对方嘅歌，即系有一种创新嘅元素喺里边咯。 系 够唔够劈头？ 系咪即系会可能用一啲新嘅方法 rearrange 一啲大家嘅作品咁样啊？意思系？ 系啊，大部分我哋都系会即系重新以我哋有嘅乐队成员咁样去。 变翻 系咯，希望可以攞到佢哋嘅特性出嚟啦。 系 合唱嘅部分多唔多先？ 多 多嘅 ，OK。 详细大家自己入到场就会知道啦。而家大概知道咗会有啲咩嘢可能会发生咁啦。咁啊，嚟仲有你哋嘅新个孤独之塔啦，呢个童话故事系列。今次用到呢个长发公主又有冇得介绍一下？今次会选择用呢个故事所讲嘅 topic 又系啲咩咧？咁样？ 今次用長髮公主係因為即係長髮公主我哋參考嗰個呢就唔係卡通片嗰、那個。我哋參考嗰個係格林童話嗰個好黑暗嗰個版本啦。咁就佢住喺一個塔裏面啦，咁有個王子想救佢，但係就救唔到，即係佢就個王子盲咗，咁就自己行去行咗一年。咁個公主又知道有個王子喺出面，但係又互相幫唔到對方，咁一齊孤獨咁樣咯，咁我覺得喺即係而家呢個世界，我哋邊度都去唔到，咁大家都有一個好強嘅孤獨感，但係就希望喺呢首歌裏面可以，即係大家都知道大家係孤獨，但係就一齊孤獨咁樣咯， 孤獨咧，孤獨啦咁樣。咁呢一首歌會唔會有機會出現喺個 show 度？ 咁啊，絕大部分嘅可能都係會有嘅， 有83% 有咁樣。 我只一次 应该 有 机会 嘅， 有 系啦，咁所以大家可以一路继续 follow 住 Per Se 呢个童话故事嘅系列啦。咁啊，而家新嘅呢首就恭喜你哋就新上榜啦，亦都预祝你哋 good show 啦。 好啊，多谢 晒。好啊， 加油加油、啊！ 再地俾你哋即系休息一下啦， 记得剪指甲啊， 记得剪指甲啊， 系 收尾啊，同埋 再次多谢 Per Se 嘅 Sandy 同埋 Stephen，thank you，thank you。 走一片，一个孤身多么冒险，然而仍为你去挑战，荒野之间终于遇险，其形怪相要摸盖过目前，双眼没法可看见，独过去没有路退，夹淡恶梦满地泪，去我独过害怕，一刹就如何承受这种苦况，想去靠你偏偏落荒，如何能为你再抵抗，分隔两处无从探看，遥遥百里猜不到你状况，只怕 星期另一首新上榜嘅歌嚟自 Per Se 嘅《孤独之塔》，先听至六点半嘅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苹果日报报道，一传媒董事会今日大比数通过去信保安局申请，要求解冻部分资产，以免因为欠薪而违法。董事会亦都决定今个星期五再开会，到时再决定苹果日报系唔系停止运作。根据路透社睇到嘅内部备忘录，如果董事会到时决定停止苹果日报运作，苹果日报将会喺星期六之后停止运作，并会由星期六起停止更新网上版本。据了解，苹果日报不同组别的上司陆续向员工交代去向，有员工收到通知，公司会先去信保安局要求解冻资金，要求该局星期五之前回复。有上司向员工说，如果有同事决定即日辞职，可以免一个月通知，不用赔代通知金。政府宣布星期四凌晨零时起放宽多项社交距离措施， CD 类食肆上限人数和顾客打针要求放宽，多类处所的上限人数亦都有提升，但四人限聚令不变。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并非针对游行示威活动，而是考虑活动主办单位能够符合政府防疫规管要求的可能性。他又形容目前疫苗接种率仍然不理想，恳请市民无论对特区政府有什么看法，为自己和家人和社会各行业都应该接种疫苗。政府表示已经和澳门特区政府商量恢复港澳通行，但设有多个条件，包括有配额，口岸不会完全开放，需要完成疫苗接种，有熔断机制等。当局亦都公布，已经接种新冠疫苗抵港人士，如果抵港的时候病毒检测呈阴性，抗体血清测试呈阳性，检疫期将会减至七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嘅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大骤雨同埋雷暴，接近周末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同埋坏车事故，咁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咧，较早前近明爱医院嘅意外仲系处理紧，一带嘅交通非常挤塞，而家车龙排到葵涌道近丽景。反方向呈祥道去翻荃湾咧，近蝴蝶谷段都系车多噶，龙尾就去到近风力楼。咁受到意外影响，青山公路荃湾段去长沙环方向咧，而家交通都系非常繁忙，龙尾过咗中山台。至於較早前在觀塘繞道去將軍澳方向，近麗港城慢線的壞車就已經拖走了，一帶的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的龍尾去到演藝學院，西行過海車龍排到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馬會大樓，香港仔隧道慢線灣仔的車龍就排到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出閘道北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龍尾模糊街，加士居道過海龍尾渡船街天橋近碧街。另外東隧港島入口東行龍尾在東港中心，西隧九龍入口窩打老道的車龍排到 道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近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嘅车龙就排到落观塘游泳池。路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近东山台。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西贡的普通道因为有修路工程，现在普通道近福民路的部分行车线受阻，来回方向交通都比较挤塞，车龙分别排到万公窝路和木棉山。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龙就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你攞咗公共交通费用补贴未啊？ 系、哦，又到十六号可以攞上个月嘅补贴啦。 补贴有效期系三个月，仲有啊，直到今年年底。只要每个月的公共交通开支超过200元就有得攞，上限还加到500元。 知道了，补贴在港铁站、指定公共运输交汇处和码头的补贴领取站、指定便利店和超市，或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都攞到嘛。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灰啊！ 月二十一号又嚟到槟城 Monday Blues， 今日拣嚟一啲比较 funky 啲嘅作品，系啊，每心情唔好嘅时候，我觉得听一啲 funky 嘅作品咧，有时候都可能驱散到心入边嗰种 Monday Blues 嘅。唔讲咁多，嚟第一首先。 喂，阿 肥。我而家唔得闲听你嘅电 话，你可以喺 B F M 之后留言俾我啦，拜拜。典型一啲 funky 嘅作品，系几好韧嘅。 我道歉，一日随随崩咗个个婆婆，执个铲转个头 ，skip 咗几架车。我道歉。今日脚趾抽筋，所以无啦啦跑去急诊室，却没有开。这种任难过大海，爱 我的国家，我道歉。我出门有点便宜，想过成都的厕纸，这种任难过。 由卓天领军的 Callback ASAP 未能接通，有他们的出道作品暂时未能接通。我觉得当中抒发的主题呢真的很适合做 Benson Monday Blues 第一首的歌。跟着他出场，陈奕迅。 白艳肉太强，太过寄养，我拒绝正常，秒秒转风向，再刮乱气场，情绪高涨，降落富有格局里，爆破劫肉高高撞生伤，让发癫的组织开始生长，感觉箭嘴向上。未知了争 ，No， 我过分好奇，你说你有道理，听过便皱眉，退化到轻机，创意被隔离，哇，长好几公里，直接正确到我发了你，寄望世界转天气，有色的思想。Woo! 是 Eason 陳奕迅，加埋 The Duo Band。收录喺专辑《Love》入边嘅破坏品，听到啲笑声，知佢咩料啦。听完两首换味比较重、比较 funky 嘅作品，听翻啲好硬啲嘅，怀旧感重啲嘅。 就正正就叫即兴，有哪个会与我都放到泪汗性，半秒里说句爱你就叫失声，然后你就呆定了反应。迷上几多新知识，还有几多新刺激，一切七彩缤纷的，谁会品味地升级，一切可高可入的，谁会浪漫地孤寂，讨厌当 Disco 味非常之浓嘅 You Don't Know Me， 虽然 Dusty Bottle 散咗团 ，Carita 单飞咗，大家唔中听翻啲作品，都几好硬真系。 Hey， 小弟叫 J， 名叫 So Chase， 唔熟我系有少少串 ，And if 我 OK， 随便唱歌毫无顾忌。边一个叫 J， 我就叫 J， 人哋说什么很少理。一讲到唱 jazz， 随便唱即兴的 ，no， 我首歌旋律不易记，但我都很请你地知。One two， 谁人比谁人低，谁人机？边个啲叫声亲切回避 ？One two， 谁人机？谁人 straight？ 谁人你？成年追，忘年追，难忘记，反正你追。

係 Funky 嘅作品。同樣兩首作品，男女主角都好似喺一場約會當中，又或是 featuring 林宥嘉嘅《自姗姗來遲的你》，仲有佢哋，佢哋係 Rubber Band。 發覺這原來是你吧，那次見事隔將十年，外貌像沒有怎麼變，只比當天瘦了點。 作品有嚟自 Rubber Band 嘅 Slow and Easy， 分神 Monday Blues， 下星期再见啦。